正旺，晚霞里的风你吹干了衣裳，彩虹下的人不会迷失方向。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我们说心宽一点的，这快乐呢就会更多一些哦。那又是崭新的一天，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这个城市呢，每天都会有惊喜啊，就像我与你不期而遇一样。那也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呢还会有很多很单纯美好的脸，那去等着你和他们会面。只是呢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相遇，去遇见那些能带给你幸福的脸，是你最值得庆幸的，你明白吗？ 为谁告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你分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谈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 爱，对的时间和对的人 try， 感动一定会很快。 遇上爱来自杨丞琳啊，没错，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不要让下一秒呢只是一个幸福的擦肩。那对自己好一点呢，因为一辈子并不长啊；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呢，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够遇见。遇见了呢，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呢，却来不及熟悉；熟悉呢，却还要说再见啊。要知道，生活不是童话，所以呢，我们不求童话般的结局，只希望有一个不完美但是却真实的爱情故事。那故事的主角呢，可能就只有你和我。 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让我紧跟着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广阔，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一纸前戏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写流越受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没错，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的想起一些难以忘怀的事儿啊，也总是在不经意间的去怀念一个人。生活呢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态度呢真的是生活的基石，什么样的态度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丰富多彩，在不经意间总能够收获到小小的惊喜。 别忘了来世，带着盈满的晚霞和那忘忧藏，放入我的行囊。别忘了江南壮丽的街道和风的轻盈，刻在我的心底。将那峥嵘的蹉跎恰似蝶舞般消散于胸口。 间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那今天的人们呢，都在匆匆的赶路啊，那有多少人能够暂时的停下，放慢脚步，来体味一下生活本身的温情呢？没错，在奋斗的路上呢，我们都想快起来，快一点成功，快一点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人呢就是这样，越是着急呢，很多事儿就越是办不好啊，不是吗？所以呢，在抬头向前走的路上呢，用一刻钟放慢脚步，或是稍作停留吧。 Almost broke up last night. I threw my phone across the room at you. I was expecting some dramatic turn away, but you 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世界拥被那些可言条规，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因天而哭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Say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川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林超贤日前现身中国电影资料馆作品特别展映，当日放映了导演早期两部代表作品《野兽刑警》和《江湖告急》。他亲临现场进行交流，畅谈自己30年电影之路，也首次透露了新作《紧急救援》的筹备消息，称呈现的效果将比《红海行动》翻几倍。9月30号，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精华奖举行颁奖活动，林超贤导演因先后指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两部展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优质影片而获此殊荣。继续来关注，由法国映欧加纳公司曾出品《小羊肖恩》《小鸡快跑》的世界顶尖定格动画制作者英国阿德曼动画公司、英国电影协会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无敌原始人》将于10月19号上映。今天片方曝光剧情版海报及多张剧照。影片中，对足球一窍不通的石器时代原始部落遭受足球劲旅青铜时代部落的强势侵略，为争取自由夺回家园，石器部落用球赛挑战青铜强敌，实力悬殊的世纪大对决就此展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很多时候做错了一件事，错过了一段时光，错过了一个人，明明是错了，我们却不愿意认错，总会有理由辩解，总会有借口来推脱。其实呢，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呢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呢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呢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呢才会懂得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呢也才会更加的懂得拥有，懂得珍惜。所以呢，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那英的《身不由己》，我们来听听看喽。 放弃这么消极的离去，所有精彩 来自那英，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但是呢问心无愧就好了，好吗？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郝云的一首歌啊，是一首非常接地气儿的歌哈，没有撕心裂肺的愤怒，也没有来历不明的忧伤，他总能够从轻松的角度去探讨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而且呢还给你留一个叫做是希望的出口。那郝云的望啊，延续了他一贯的云式幽默，或者朋友聊天一般的舒服的劲儿呢，敞快清亮不装，偶尔相视一笑，心照不宣的一种感受。所以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郝云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望，掌声有请。 我是一个唱歌的，写过一首歌名叫活着，我经常提到我的吉普车，到现在还没去过蒙古国，我经常说起理想或者叫做幻想，如何在水泥墙里快乐的生长，于是我努力想象四周是鸟语花香，于是我慢慢睁开眼，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能像花儿一样风吹草低见悠扬，音乐的都不靠谱，但他们又说和我在一起很舒服，难道是因为我有理想有抱负，难道是因为我很好欺负， 在这个城市要学会相互满足，我们的心情便会畅通无阻，朝北路上打开天窗，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都像花儿一样，风吹草低见牛羊，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都像花儿一样，风吹草低见牛羊，抬头望，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能像花儿一样，风吹草低见牛羊。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很多时候呢，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听听下面这一首歌吧。 承诺都随着西风飘落远走，世人目光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尽管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今天别离决心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谁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相守，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角落无话可说，我从新的结果就像散播妄图的山头，浑然天成我纯情的肌肉，曾奔放最滚烫的节奏，不可收拾你蓝鲸的抛投，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这些伤会自由，于是 没错，每个人心里呢都住着另外一个自己，是你的欲望，也是你的邪念啊，是你最黑暗的背里面。或许呢，你仇视他，厌恶他，想尽办法囚禁他。可是呢，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呢，请你偶尔的拥抱他，因为他比较懂你，并无畏的为你付出。那或许他呢，才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最懂你的爱人。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放松一下。那忙碌一天，我们都应该用好听的音乐或者是美味的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辛苦的一天。那所以呢，大家一边听歌一边的好好畅想自己的美丽生活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辉。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